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Hello， 早上好，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是少女珊珊。 啊，你是少女珊珊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啊，还是大家这个积极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对吧？ 对， 关爱青年计划，哎，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啊，会有很多好玩的事儿，还有很多的福利。然后大家也可以点击下方的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啊，跟我们聊天。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看到我们。 我刚刚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间啊，已经有一个新的朋友关注我们了，叫做紫色阳光，关注了主播，谢谢您。这一看就是新朋友啊，欢迎你经常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另外朱古力豆也来了，说我已经梳洗打扮完毕了，做好了等你们。对，今天是珊珊和孔文，哎呦，太积极了，给你鼓掌，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鼓励你。 对对对，而且啊，而且就是我和珊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组合啊，就真的得抓紧时间看。啊，这个 真的是 真的得抓紧 看一期少一期， 这就把人看没了是吧？ 哎， 啊，他又说啥？ 就是太逗了，你看，他说本来珊珊剩下的日子就不多了，你们还播这么长时间的片花。 对对对，你朱古力豆，你明白就好啊。这就我还在，珊珊可能要迷了。 对。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北京天气晴，最高气温是5度，最低气温是-7度，空气质量凉啊，感冒比较容易发生，体质弱的朋友们要特别加强自我保护了。 对，今儿北京还算是暖和的。我待会儿要去南京嘛，然后我查了一下南京的天气，应该平均比北京低3到4摄氏度 啊。 所以说我觉得在北京生活已经很幸福了，-7度到5度的这么一个范围啊。 你去那边看看雪， 看雪去 啊， 因为北京不下雪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 中国只有北京没有下雪了。我要出去看雪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北京的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也就是尾号是1和6的朋友们啊，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哎，没错，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大家堵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这个比较奇葩的事情呢？啊，大家想一想，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临近过年的青年说啊，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也要给大家发一份福利。今天主播会挑出一个最有意思的留言，送出一份大礼啊，每日早餐贺岁装。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花椒直播和我们互动啊，选取，我们会选取一份最有意思的留言啊，给这位 网友送出这份福利。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八点到九点的时间呢，是我和孔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啊，非常实用的资讯，青年关心的资讯。那在九点到十点的时间呢，会是张悦来主持，然后来采访我们北京市青联委员，特别著名的一个舞蹈家叫做刘岩。哎，喜欢舞蹈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哎，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那咱继续说着 说呗， 说着啊， 对不对？长一嗓子长一嘴干啥的，说呗。 这哼不是只说吧，还得 嚼是过嘴的， 还得吃，是吧？啊，先跟大家青年头条号啊，第一条消息先跟大家说的是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啊。昨天北京市住建委表示，北京会不断的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那么怎么理解租购并举呢？啊，就是住建委的副主任他表示啊，把租放在购的前面，是希望年轻人可以先租房后买房，建立住房消费的梯级理念。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啊，新就业的职工暂时没有购买房子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可以先通过租来解决。嗯，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是吧？就是到底是该买房呢还是该租房呢，刚一毕业又没挣什么钱，然后那个买房的压力也挺大的呀，是吧？ 对，我这个不是一个困扰，这就是一个现实，就是能或者是不能的问题， 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年轻人表示的说，所以呢即使是租房也有困扰啊，不仅呢要担心租不到房，还要担心房源的质量问题。对此呢，住建委也说了，说这个北京啊现在正在建立监管平台和交易服务平台，平台搭建完成之后呢，会有更多的房主愿意出租，更多的市民愿意租房。另外呢，北京市会建设更多的租赁住房，那每个租赁房的项目呢都会配建一些集体宿舍，还会加大公租房的分配力度，尽可能的让普通的劳动者啊，年轻人啊，减少租房的压力。 哎，没错，总之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可能是对会更加的方便和有更多的选择性。 也相信这会变成更加年轻的北京。 青年头条号，我们跟大家继续关注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上海迪士尼。昨天呢，有游客爆料称自己在上海迪士尼游玩的时候，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啊，却被突然 少了吧？ 太啊，都知道是吧？这也分什么时候去可能。 对 啊啊，然后呢，排俩小时队就突然被一群出现的人插队了 啊！ 这位游客呢就质问了一下服务人员啊，后来知道了，说插队的团呢是 VIP 团啊，他们支付了高价的 VIP 团费，所以就能免团费随意的玩，哎呀，硬性 太过分了吧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后来呢又了解了一下啊，记者了解了一下，说上海迪士尼的这个 VIP 服务呢有两种啊，第一种是连续3个小时的导览，每人收费2700，第二种是连续6个小时的导览，每人收费3000啊，第二种还是不是划算一点？ 对 吧啊。工作人员称呢，说每个 VIP 团都有一个导游员啊，然后可以根据游客的需要来制定这个线路，游客可以任意的选择游览的时间，不用排队，而且同一个项目可以重复玩多次。 凭什么呀？ 我拿钱了呀。 我觉得很过分哎，全世界的迪士尼都没有这样 啊。是吗？哦， 对，上海迪士尼这样不 OK 哦。那接下来网友是怎么说的呀？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也会很生气。 这事件曝光之后呢，网友们的观点就很不一啊。然后有人感到非常愤怒啊，认为上海迪士尼不应该利用普通游客排队之苦来赚钱，用钱摆平一切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也有网友认为说，许多游乐场都有这样的 VIP 快速通道啊，大家只要是明码标价，用更高的收费换取更多的优待，并没有什么不妥。 真的假的？大家觉得呢？如果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 OK 吗？这个我也看到了法律专家的一个解释啊，说 VIP 和普通游客应该设置两套系统，如果只有一个系统呢，就应该在双方协议上明确告知，哎，这个是合理的。就是你要让这个普通游客知道VIP 是有这样的权限的。如果上海迪士尼没有提前告知游客，直接牺牲普通游客的利益的话，去满足这个 VIP 游客的特殊要求，以此来盈利，确实有违约的嫌疑。 哦， 因为我是觉得不太好，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个其实在迪士尼玩是一种乐趣，在迪士尼排队也成了一种大家默认的规则，有的时候也会拿这个事儿来调侃嘛，我在迪士尼排了多久多久，就为了排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项目，大家都是这样的，你突然说你告诉我花更多的钱你可以不排队了，我自己是觉得有点不妥，你觉得？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从一个理论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符合经济学的原理的，就是大家，我是用更多的金钱来这个购买我的时间成本， 那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花3000块钱愿意不排队去做一个项目，而且是所有项目都可以重复游玩，然后完全不用排队，他就可以玩很多很多项目，然后这个时候呢等了2个小时人可能就等的时间更长，对吧，有可能等成3个小时，然后就会再有人花3000块钱去花这个去买这种不排队的服务，然后就会等4个小时，随着大家等的时间越来越不耐烦，所有人就会花3000块钱。 不是吧，我觉得大家 这 3000可哎，这3000不是一小数，再说了我觉得有这3000，大家是不是可以咱们比如说把酒店的升级、或者说我再去就顺便玩别的或者吃顿好的， 好吧，反正我是有点生气。 是啊，你有点生气是吧， 因为我觉得 就是以后珊就再去的话，我你爱多少钱多少钱，我就排，我任性。 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会花钱买票。 你看， 但是呢，我会觉得会让排队的人玩的不开心。就玩的开心，让大家玩的都开心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设置这样的机制，你不能完全不排队。 对， 你可能跟那个。像头等舱和经济舱设置一个共同的规则，再去把这个规则更加的优化一下。然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听到的一个特别感人的，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意义的关于排队的故事。 好， 因为呢我觉得咱们好像每次排队的时候呢都会跟别人说那个，比如说我们去北京南站好等高铁好了，那个时候你自己特别着急，你的车马上就要开了，你就会跟别人说那个不好意思我能不能先走啊，就是我能在这插一下队吗，其实很多人都会同意，对吧？ 对， 很多人觉得我没那么着急我就同意。然后我看到过一个最标准的回答，我忘了是在哪儿看到的，可能是一篇文章，反正一个人是这么回答的，说我倒是可以，因为我不着急，可是如果我让你插在了我的前面的话，后面的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我不知道他们同不同意。 没错， 所以说你在我的位置，然后我去最后面排队。 哎呦，就这样 的，就不影响整个的利益的共同体，但是他依然做到了为这个人做一些什么。 那真的就是很多的前提，还是就是真的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啊，就是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接受这样的行为啊，就是大家 主要是要多为别人考虑。就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就像这个法律专家说的一样，如果他真的充分告知了普通游客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如果真的有让别人玩的不开心，他作为迪士尼又是一个游乐园，我就会觉得我对他在我心里就是铁狼。 好，这是珊珊的观点啊。那么既然聊到这儿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先送上我们今天给大家精心准备的第一首歌，叫做我不， 就是啊， 对， 我就是不排队， 这首歌就叫啊，你不排队是吗？ 我不。 为什么一出门就是坏天气？为什么一放弃他就去了占卜你？为什么钟情的永远远离你？为什么倒霉的情节像偶像剧？没关系，没关系，大不了回家乖乖做我自己。我不要爱。只做我自己，没关系，没关系，大不了回家乖乖做我自己。我不要爱爱爱爱，整天看起这不像我的。我不要爱。 做我自己。朋友说拍着跳过你要坚持，学会忍耐比什么都坚强，残酷的日子看似那么平凡，总有一天梦想会展翅翱翔。 一首来自江一燕的《我不》啊，回来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跟大家，这个聊一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啊。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就是昨天这个第六十届格莱美的颁奖落幕啊，火星哥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JZ， 哎呀，可能是就这儿比较热，可能是没获什么奖啊，对。然后北京时间呢，昨天上午第六世界格莱美音乐颁奖典礼在纽约举行，火星哥成为了最大赢家，七项提名全部获奖啊，奖项包括了年度专辑啊，年度制作，还有年度歌曲等等。然后之前有很多歌迷都关心啊 ，JZ 和这个这个 Lamer 是吧？这两位歌唱说唱歌手之间的对决，但是。昨天颁奖礼上 ，JZ 虽然有八项提名，但是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一个没拿着。哎，对了，嗯。然后此外呢，这个黄老板 Ed Sheeran 拿下了这个最佳流行专辑与最佳流行表演两座大奖，啊，之前有两项提名的 Gaga 和 Taylor Swift 都纷纷落败。 哎，对 ，Justin Bieber 倒是也没能获奖。嗯，好吧。 对，也没能获奖啊。对，就是昨天我们跟大家就是，然后这个我们可能会梳理一下这个第六十届格莱美的这个金曲啊，然后在节目当中啊，不定时的给大家带来啊，对，然后我们继续是关爱青年计划啊， 对，关心完娱乐之后，咱们关心一下科技的事情，好不好？ 关心科技，对， 大家记得小时候就是每个人都玩 QQ， 对不对？ 嗯，对 ，QQ， 所有人都玩 QQ， QQ 空间呢，最近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图片语音即时描述功能，让视障者也能看到图片，其实还挺温暖的。 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用图片来表达嘛，无论是表情包啊。还是你在朋友圈刷的各种风景的照片呢，都比文字更加直接更加便捷。但是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有不少这种视障的朋友，他们虽然可以借助读屏功能听到文字，却无法看到好友分享的照片、聊天时对方发送的表情等等。但是现在呢，最新的这个安卓版的 QQ 空间呢，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叫做图片语音即时描述。这项功能呢，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把图片转变为文字描述，这意味着视障用户们也能够知道图片的内容了。哎，比如说大家截图截了一张我跟孔文， 哎， 对吧？正在直播的画面，正在直播的，哎，什么呀？谁要跟你比心心？对吧，如果你发到了朋友圈，这个时候呢，安卓版的 QQ 空间呢就可能会直接语音解读，一男一女正在一个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地方叨叨叨 啊，叨叨叨啊，就是大家如何开启这项功能呢啊，用户要进入系统设置，点开辅助功能，然后再开启这个TalkBack 就可以使用了啊！目前这一功能呢，还只能是在安卓版的客户端上使用 ，iOS 的 QQ 空间将会在稍后加入，大家也不要着急啊。 嗯 嗯，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科技方面的消息。谷歌最近推出了一款新的应用，允许用户发布本地的新闻故事啊。谷歌的发言人称呢，推出这个新应用是希望人们分享本地的新闻和活动，地方媒体也可以使用这些新闻故事。那么这样呢，啊，用户需要打开手机就能够轻松了解附近发生的新闻，像当地的一些体育赛事啊，什么街道方面的一些消息等等。但是呢，很多网友并不看好这款应用，大家都习惯把身边的新闻发布在社交平台上，什么微博呀、微信呢，这个两微，对吧？然后重新去适应一个新应用的意义不太大。 就是 啊，还有人留言说我怎么感觉这功能好像跟这个微博的 本地 热门还挺 像，就是本地热门嘛， 啊，就是一本地热门啊，怎么想的？你说？ 不知道，因为是不同的平台吧，他可能更希望融入中国的市场啊，等等等等等，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下一个新的应用是越来越难了， 没错， 对吧？我们一般如果不是真的特别特别想玩，我们是不会下新的应用的。 嗯， 来吧，我跟大家再分享一条关心身边事儿的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三是关心身边的事儿。那我们第一条关心的呢是天坛医院的新院区6月底将正式开诊了。 如果住在丰台的朋友可以会比较关心这条消息啊。天坛医院呢将整体迁到丰台区花乡，预计六月底新院区就会正式开诊了。新院区的开诊之后呢，北京南部地区的医疗功能就会大大的提高这种服务的阈值和能力。另外呢，现在还有三家医院正在进行扩建或者是搬迁，第一家是北京口腔医院，预计在2021年能够整体搬迁到丰台区的花乡。第二家呢是同仁医院亦庄院区，预计2020年年底之前呢能够完成扩建。第三家呢是友谊医院，是2021年年底前在顺义后沙峪建成分院。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我们关心身边的事儿啊，我们关心身边的事儿。昨天呢，北京市民政局是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老年人免费乘公交与上班族不冲突啊。截至目前呢，北京市已经为常住老年人发出了253万张北京通养老贮藏卡，使用这张卡呢，老年人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啊。于是有一些市民就有疑问，他说：“老年人免费乘公交会不会和这个上下班的早晚高峰产生冲突啊？”对此呢，北京市民政局也表示，其实每天真正刷卡乘车的老年人不到50万人，这部分老年人的乘车线路呢，主要是围绕公园啊、超市等等，而且乘车的高峰是上午的9:30到10:30，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大爷大妈啊，吃完早清饭，准备去中午买点菜。对吧，就这个时候可能上班族已经坐公交车已经到达单位开始工作了。对，而且呢就是晚上没有明显的高峰，和上班族的乘车时间呢完全是属于错峰出行，所以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老年人免费乘车不会影响城市的交通。 对，就让这个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好好的坐车吧。 对，我觉得这种担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过度哈。 对， 有一点过度。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继续带来一首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啊，首先的蔷薇，大家来欣赏一下。 你眼眶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手心的蔷薇， 牵手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圆缺， 有你在， 你白色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味。 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 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珊珊。而且我要回复笨笨的粘豆包，笨笨的粘豆包说，这是收音机主播是不会回话的。为什么这是收音机主播就不会回话呢？现在主播是不是回话了呢？他说呢，我是济南人，我要说一声啊，这个老年人和上班族啊的确是有点冲突，那可能的确是跟这个城市啊，或者是这个城市老年人的作息习惯有关系吗？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尊老爱幼的传统还是需要发扬， 还是要真的要尊重老人。 对， 大多数老人都真的是还蛮可爱的。 对，你就比方说这个遇到老年朋友之后，这可能不是你们家的亲人，对吧？ 对。 那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你的爷爷奶奶这个出行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碰上了，那能怎么办？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没错，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瞅瞅我们珊珊这文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段连线啊，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郭博士。郭博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推荐郭博士系列连线之公路片，这好电影啊。欢迎郭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大家早上好。 来，郭博士开始我们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啊，这个好看的公路片。 谈到公路片，实际上来讲呢，那个我觉得作为啊，我觉得青年朋友们其实是一个比较时尚的选择，这种类型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这个公路片它的起源实际上就是在美国，我们说这个后现代这种浪潮当中啊出现这种形式。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公路片它是怎么起来的。其实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是我们知道美国可能是有西部电影啊，就是 牛仔的那些，是吗？ 那么随着这个汽车的这个出现和普及之后呢，在美国啊，有一对年轻人啊，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想做一次什么样的尝试呢？就是我一边开车，然后一边去旅行，然后在路上呢，我们没有剧本的情况下，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们随便拍。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最早期的公路片啊，就是《逍遥骑士》。实际上来讲，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影片。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很多这个后面在拍的公路片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致敬的镜头，比如说像韩寒的这个《后会无期》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带着一个这个摩托骑手的这样一个头盔，然后再去开汽车。所以这样的一个摩托头盔呢，实际上是代表了对这个我们说逍遥骑士致敬。所以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会延续一种对人生的一种探索，然后对未来的一种没有预判的情况下如何去走出去，然后走自己的一种生活和一种选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这公路片呢会给我们传递很多关于人生的一种选择的这样一种思考。我给大家推荐几部影片啊，有第一个来讲呢，可能更多的是从经典来讲，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逍遥骑士》啊，大家可以一定要看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叫《末路狂花》啊，它当然还是会加入一点点关于这个更多的反映出一种现实题材，像女权主义的一些元素在里面。那么对于国内来讲，我觉得近几年啊，像喜剧比较多一点的，喜剧元素多一点的，可能像这个我们说这个像《人在囧途》，对吧？然后像这个《心花怒放》。包括我们说可以小有点小文艺啊，小清新一点的，大家可以看《后会无期》啊这样的影片。那么，如果我们说想去发掘一点点它背后这种哲理性更多一点呢，我可以推荐一下大家看的那个宁浩的《无人区》，因为宁浩的《无人区》呢，可能更多的它是结合了中国啊，我们说西部当中，它有一些这种关于人性的一些思考的这样点，它放在一个无人区当中，那么用一辆车呢去从头贯引。对，这样一个影片之中，这是我觉得啊，这几个影片对大家去值得去借鉴和观赏的。OK， 这个是跟大家聊了几部这个公路片。 好。 好，我觉得这个郭博士今天在连线当中呢还跟我们说了这个公路片它是怎么来的， 嗯， 啊，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感谢郭博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推荐，谢谢郭博士， 谢 谢 谢谢。刚刚看到了在花椒直播间有两个这个老朋友来了，兵工厂的达飞说深深孔文早，早上好， 早上好， 那个战神马明也说了好， 又嚯 有这熟是吧， 熟， 嗯，因为有很多都是这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是人还是机器人儿， 啊， 因为看起来像机器人，我觉得我就不用回复了， 就是大家就是聊的什么，就是主播为什么那么美，说主播的 主播什么发型好看， 对，发型好看， 衣服在哪儿买的， 主播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就是我说过很多次了，主播现在没有服装赞助是吧，你需要联系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搜一下宋孔文啊， 哎呦， 对对，然后珊珊双子座， 对，吴珊珊双子座 啊，吴珊珊双子座， 这是我的微博啊，大家如果这个、这个是个真人的话 啊，不过对对，不过现在只搜我就可以了，大家可能日后就看不到珊珊了， 那就更应该搜我了呀，是不是 啊， 以后更不能在节目上看到我了，更应该在微博上关注我，是不是， 对对对，其实也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啊、 哎、 看到更不一样的珊珊，珊珊更出色和美丽的另外的一面， 有不管怎么样特别谢谢郭博士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寒假也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放假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嗯、 我是这样想的，的确是当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播一部好电影， 对， 哎，那两个小时真的是刷就过去了，你还能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个电影当中表现的问题、 嗯、 是一个无聊的时候啊，闲暇的时候啊，放假的时候啊，独处啊的时候后啊，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嗯， 也以后呢，经常希望郭博士跟咱们推荐不同类型的影片。 对，没错啊。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小板块，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条消息呢，可能每年大家都会在身边啊，或者是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是你身边能够遇到过，就是年夜饭呢预定肯定是比较火爆的啊，不少酒店规定顾客必须限时吃完啊，超时还要加钱。最近一位四川的网友，可能他就是比活儿比较大啊，四川嘞啊，这就可能是不是吃辣的有点多了。就最近说有一些酒店啊，说规定顾客年夜饭必须要限时吃完啊，比如说哎，你看看是不是？比如说有的酒店规定啊，说要把年夜饭分成两轮，说第一轮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吃完，还有酒店要求顾客要在晚上9:30之前结束， 嗯、 否则每隔半个小时加100块钱超时费。 嗯， 这让网友们感到非常的不能接受，有网友就说了，说这简直就是在完成任务，说哪还有过年的感觉呢，对吧，也有人留言说真心不如在家吃好，说自己做多好啊，是吧，一家人在一起想吃多久吃多久、 就是、 啊，你之所以在外边吃，你不就是懒得做，或者说这个是吧，大家 但是其实要非常重要的、非常严肃的提醒大家啊，这个限时吃完啊、超时收费啊，这些都属于违法的乱收费啊。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及时拨打消费者投诉电话12315啊，这个真的是搞他们啊。 啊，对。 这事儿不能忍。 对对对，但是啊，就是 过个好年。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说中国人通常讲就是以和为贵啊，尤其是可能大年三十，尤其是可能很不容易团结在就大家聚在一起啊，团聚在一起的这一大家子，可能吃顿饭，有的时候可能也真的就会比如说就不计较这些了，说交点钱就交点钱吧，大家图一乐呵。啊， 也希望这个商家都能够变成良心商家哈、啊，因为我印象当中我见过那种国外的餐厅，他真的反而是到一过节的时候，哎，不是国外的，就是四川的餐厅， 怎的嘛？ 我已经忘了是一个什么节日了，就那天他是免费的对全城的环卫工人开放， 嗯， 他也不赚钱，他真的就是为了去回馈一下为这个城市付出努力的环卫工人。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过年的时候也是对中国人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日， 对， 那就应该好好让大家吃好一顿年夜饭啊。 嗯， 何必非得整指这一天赚钱呢？ 对，也是，您说都 对您都赚了一年了，就这 你说你差钱吗？ 对对呀、对呀、就是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期待一下在今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能够能够听到像珊珊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就是更多的这种感人的故事。 差钱也不能差情啊。 没错，哎呦，说得太好了。 是吧， 说太好了。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堵车的时候跟怎么样啊，大家如果是在堵车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看到有个网友是这么说的，说长久积累的经验告诉我，早高峰是一个化妆的好时期、于是呢我在车里放上了常用的化妆品，遇到堵车呢就瞄个眼睛瞄个眉毛什么的，悠闲的化个妆听听歌，主要是在保证睡眠的情况下解放一下堵车的保证不睡眠的情况下 什么叫保证睡眠啊？他的意思是你早上出门之前不用化妆，然后就能够保证充分的睡眠的时间，然后还能够解放堵车的心情，一举三得。啊！但是他要提醒各位说，我的这个技术很娴熟，如果技术不娴熟的动作不够快的，谨慎尝试。 不是谨慎尝试，这个是 最好不要尝试， 根本就不要尝试啊， 有点危险。 对，你看，比如说刚才那位网友，你就比如说，如果是我的女朋友， 嗯， 啊，就你车上化妆这事儿，我跟你，你敢在车上化妆，我告诉你， 哎，怎么回事？这儿 啊，对吧？就亲爱的，你别在车上化妆呗。 这样的态度还可以接受， 对对对，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你跟他讲，千万不要讲理。 嗯， 女人最在意的就是态度， 就是态度。嗯、哦， 你别管什么事儿，你就好好说，我们都能听进去， 都能听进去。嗯、哎，那太好了。那这个事儿，咱就刚才就那位网友给我们的回答啊。就是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化妆，堵车都是化妆，坚决不提倡， 真的是很危险 啊！坚决不提倡。对， 我觉得其实，在堵车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听我们节目嘛。 没错， 听 FM98.2 AM927啊，是不是？打开各种直播平台，还能够看见视频直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不多好的选择？ 没错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啊。最近呢，海南的一名语文老师啊，似乎是成为了一个网红，火了一把。他给每位学生写诗作为期末的评语。 我的妈呀，戏好多呀、 哎、 这个老师。 网友空空啊留言说，他说有一名来自海南的语文老师给自己班上的38名学生每人写了一首诗作为期末的评语，有才气也有创意。比如一位叫做刘彬彬的同学拿到自己的评语里，哎呀，就有他自己的名字，所以就有这样一首诗啊。这首诗是这样的，就是说，懂事彬彬又有礼，勤奋努力爱学习，谁说女子不如男，古有木兰今有你。 厉害死了，哎呦，老师的评语特别逗， 古有木兰今 有你， 这 是吗？ 多高的一个评价， 听起来像打了鸡血一样，下学期肯定能好好学习。你看，你知道，就是我觉得那个老师的评语都特别逗。看过一个最有趣的老师评语，他什么呢？说这个孩子呢，其实每次都考班里倒数第一，还特别爱打架。 嗯， 但是呢，今年的期末评语呢，校长要求多写点好话。这得怎么写呢？ 哦、咋写、 这个老师是这么写的：该生成绩稳定，动手能力强。 啥 反应太慢？ 啥意思？啊？ 他每次都考倒数第一，成绩是不是稳定？ 啊、 爱打架是不是动手能力强？ 好吧，我承认我脑子慢。好吧， 一个好老师多么重要啊。 好吧，哎，说得非常委婉啊。 对。 这个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有关这个同学们之间的一些事儿，老师之间的那些事儿啊，就是最近还是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要快过年了。 哎， 但是呢，最近有一条这样的消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看看能不能引发大家的一个思考啊。一位北大毕业的留学生啊，一个同学啊，最近呢写了一篇万字的长文公布在了网络之上，告诫年轻的父母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文章一经发出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嗯， 啊，这应该指定是你的师兄或者说师姐。 我不知道，哎， 对吧？ 我不知道我认不认识他。 北大的吗？ 他说他12年不回家是吗？ 对对对啊，就这位， 我先看看 、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有这个交集的人。 对对对，就这位同学呢，从小成绩优异啊，以市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后来呢又赴美国留学， 厉害厉害。 但是他已经有12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而且在6年前拉黑了父母所有的联系方式。在文章当中，他写到自己和父母的决裂。 这事儿就别强调是北大的了，行吗？ 都是因为父母从小对自己的过分控制。这位同学说，从小到大，父母都在过度的操控他的人生，导致他没有朋友，社交能力低下。而且在自己困难的时候，从来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准备再读个心理学方面的博士，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是该读一个 啊？ 是该读一个心理学博士。其实我觉得，其实亲子问题真的有很多人， 这成本有点大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那是你的生命，是你的父母给你的呀。 嗯，所以说很多网友看完这篇文章之后都开始反思啊， 嗯、 说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是正确的，才是对的啊？如果说按照我们很多可能，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那种就普遍的一些理念啊，就好好学习，听话，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将来咱上清华北大，对不对？ 你说这位同学咱也上了清华北大了，却后来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嗯 啊，作为清华师不是呸，作为北大师妹的他，你想说两句什么？ 我是这样讲的，因为我不了解他所有的情况哈，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他的情况做出评判。 嗯、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他父母一定是很爱他的。嗯，就是他小时候是得到了父母的过分控制嘛，所以父母肯定是很怕他受到伤害，才会过度的去保护他。我也就是希望不仅他去接受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或心理学的辅导，他的父母也可以，因为家人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青睐的一群人吧，最信赖的，然后最亲近的一群人。包括我觉得最近有部电影叫做《神秘巨星》嘛，我觉得他的特别好，阿米尔汗的，他其实最后就是送给妈妈的。你看了吗？ 我那部电影还没有看。 那行，那我待会儿再给你讲。 就是啊，就是先不给我剧透是吗？ 对，卖个小关子。 啊， 如果大家想听听我对这个《神秘巨星》这部电影的一些 扣分一 的话，对对对，告诉我一声，我就给你们讲讲为什么我喜欢这部电影，好吧？ 好啊，一会儿我们大家这个网友朋友们，咱们把一咱扣起来啊，咱刷一下屏，然后一会儿期待珊珊的分享。啊，今天呢，我们现在接入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连线的第二位嘉宾，他和我们其实是同事，来自南京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欧阳林冲。林冲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林冲 好 啊，能听到我们说话啊，先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啊，能听到啊。其实我知道前段时间这个林冲呢是来北京出了一趟差啊，这趟差呢是录制一台叫做中国城市春晚的这样一台晚会啊，那也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城市春晚。可能对对对， 北京的，对，我不知道北京的听众听说没听说过这个城市春晚啊，其实是每一年都举办，那今年是挪到了北京，是由北京台主办，然后我们全国百家城市台协办的。就这个城市台春晚呢，属于每一年都在不同的地方，像去年是在深圳。前年是在上海，所以说各台的主持人都会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去到不同的地方，挺好玩的。 那就是啊，中国城市春晚就是这个就是很多就是 城市巡演的感觉是吧？ 啊、是什么城市巡演的感觉是吧？啊，那这个城市巡演的感觉就是啊，这台就是如它既然叫春晚的话，也是就是在春节期间和这个观众朋友们见面对吧？ 对，是在小年夜这个晚上跟大家见面。我记得我们刚到北京的时候，哎呦，北京那一天特别冷。我估计你们每天待在北京没有感觉啊，你像我们在南方待久了，去了北京实在是太冷了。 开什么玩笑？明明是南方比较冷吧？ 最近好像好。 你们是广播还是那个网络啊？我可以带你们看一下，我现在家里面我们外面积雪厚度有多少？ 积雪吗？ 可以，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现在是可以看到的。林冲可以把镜头。 南方你们都不知道，前几天下的雪太大了，你看多厚 啊！珊珊， 厚不厚？ 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南方赏雪了。 对，好像这几天不是热传吗？说朋友圈就跳过了北京，其他地方全是雪，是吧？ 对，大家肯定都看到了那个就是全中国的下雪地图，整个都是白的，就只有北京那块 就把你们北京给 是个坑 给遗忘了。 哎，我觉得今天晚上你们俩是不是可以就约个饭啊什么的之类的？ 他在南京啊。 对，然后临时 约饭啊。 这个我的美女搭档珊珊，她一会儿就要乘坐到南京的高铁，然后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晚上约个饭什么的。 怎么还私聊了呢？ 完全可以，没问题。 就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已经私聊上了，是吧？ 我说，哎，你怎么宋孔文怎么突然就跟我视频？是不是先提前给我预约一下几点的时间我们连线？突然你就真的就跟我连线了，连打个招呼都没有。 咱们这样，咱们还是推荐一下今年这个中国城市春晚在北京录制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情，或者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节目？ 对，或者节目当中有什么 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推荐一下， 有什么亮点？ 好， 有趣的事儿太多。就像我们第一个晚上到北京啊，因为属于我们各个城市台的主持人，有25位啊，他们有太原啊、武汉啊、成都啊、云南啊、昆明啊、珠海啊，太多了。第一个晚上大家聚餐，第一个晚上，哎，但我们挺惨的，第一个晚上没有人管饭，所以我们自己要，我首先想到吃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晚上是我们30多个人一起吃饭的，所以大家就在不同的地方啊。你像我记得太原是带了那个红枣，然后武汉是带了那个带了鸭子。 然后哈尔滨带了红肠，就在那个晚上一桌全是那个好吃的东西，我们一起吃到了。 目前听起来跟春晚还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提前预热了嘛，吃百家饭嘛，大家还挺热情的。然后到了我们真正要彩排的那几天啊，我们见到了挺多明星的啊，给我们北京的听众透露一下，你可以在北京城市春晚上看到谁啊？有张卫健 哦， 北京人特别熟悉的方清平，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相声演员。 嗯， 还有就是凤凰传奇。 哇， 还有玲花。 对，我以前没怎么听凤凰传奇的歌，然后那天彩排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听了一遍，然后那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旋律啊，就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神曲就是这么来的，就每一曲每一个歌，对，都这么神奇 啊！ 你听一遍就能记住。 嗯， 然后我记得我那天彩排是也跟张卫健一组，还有武汉台啊，呼和浩特台的同事们啊，他们也是主持人，我们一组有六个人。然后当时导演给我们的意见就是，我们还要在那个主持的时候唱着歌。 嗯， 你想一个主持人，我觉得主持人说的普通话越标准，那他唱的歌就越难听 啊。并不是这样的。 有一定道理。 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很多人说我唱歌像念白字儿一样。 哦， 所以那天导演 那可能是个人问题。 所以那天导演听到我们几个人唱歌啊，他就说你们五个人唱歌不在一个调上，五个调啊，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张卫健啊，因为我们是六个人，张卫健老师可能唱的稍微好一点，那我们几个人就比较尴尬。一个起的高了，一个起的低了，所以大家要真的能够，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唱的怎么样，记得锁定2月8号，北京，在北京台也会放啊，就叫中国城市春晚。就2月8号那个小年夜的时候，属于从晚上7点多，各个城市台都会播。 哦， 你们在北京可以看到啊，我们北京的听众。 嗯， 行，好嘞，那大家会关注起来啊。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不认识王小亚呀？ 王小亚 啊，王小亚， 就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又插入了私人的话题啊，私聊。 那就结束吧这个话题，晚上吃饭啊，我一会儿到南京了，好不好？嗯， 好的好的，感谢林冲，感谢林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林冲，谢谢，辛苦了。嗯， 哎， 好的，谢谢林冲。 我看到了刚刚在这个咱们的微信直播间里啊，有朋友说这个亚和说回应了咱们刚刚分享那一条资讯，就是年夜饭有的餐厅需要吃两轮还收费的那个 啊，怎么 说这样吃的一点都不巴适，一点都不舒爽，就是用那个四川话说那还是在家吃比较好 啊。 然后包括烟云散也说了，说堵车的时候有事儿办啊，那就是听广播嘛。哦， 对对对对，听广播， 这都是真实的、 啊， 很长久的，很亲切的，然后很坚贞的，一直支持我们的粉丝。 谢谢谢谢谢谢，在此一并感谢，谢谢大家长得这么帅这么漂亮还关注我们，谢谢谢谢谢谢。嗯， 这么帅这么漂亮还关注我们， 对啊， 这话说得好听。 嗯， 来吧，咱们节目今天还有最后一条消息， 靠谱青年， 大家对靠谱青年。 嗯，就是现在呢，靠谱青年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国已经有8个省市实行独生子女护理假啊，日本、德国又有哪些老年人的护理政策呢？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呢，河南、广西、福建等8个省都建立了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生病住院期间，可以向单位请假到父母的身边陪护，而且呢，护理期间的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用人单位都不能够扣减。 哎， 嗯，然后据了解，各个省份的护理假具体时长略有不同，比如说广西规定的是每年累计不超过15天，河南是不超过20天等等。这个举措让很多人感到了欣慰啊，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希望在全国都能够推行开来，有一个啊这个标准。 一定会慢慢推行开来的，因为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字，就是孝嘛。 没错， 中国人非常重视孝道，所以说我也相信这样的老年人护理假会慢慢的开始在更多的城市开始推广。我们来看一下老龄化这个问题，其实它早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那么其他国家的老年人医疗护理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日本和德国好了。跟我们很近的这个日本，老年人看病的经济负担比例按照年龄和工作区分， 比如说70岁以下的老年人需要自己承担30%的费用，和普通年轻人一样75%，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75岁以上的老人呢，只需要负担10%。但是如果老年人的收入比较高，那么不论年龄多大，都要负担30%的费用啊，还是根据这个年龄的大小，还有收入的一个情况来分配的。 嗯。 那另外和中国不同的是，在日本，老人生病呢，不是由家属来护理的，而是由专业的护理人员来完成，家属只能在每天规定的时间来进行探望。 嗯，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啊，和中国类似，德国也推出了这个护理假的政策，不过假期的时间更长。在德国呢，如果有近亲在家里需要护理的话，人们可以申请连续6个月休假，或者是直接改为非全职工作。在护理假里呢，如果有护理人啊有经济困难，还可以申请无息贷款。 哎，对， 对，人家那边感觉更不差钱儿。 对，所以其实咱们跟那个发达国家去比较的话，也是更希望咱们的制度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完善起来哈。 对对对，很多制度层面的建设其实是在逐渐的进步和完善。 对的，来吧，我们今天这个青年说的第一个小时的时段呢，基本上呢就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下一个小时呢，会由张悦来访谈北京市青联委员、著名舞蹈家刘岩老师，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上半个时段，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精心准备的第三首歌，来自戴佩妮的《回家路上》。 嗯，一会儿见。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呢9:05，您现在继续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啊。那么青年说进入我们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早晨的9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聊聊关于青春奋斗的故事。如果您现在还开着车，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还窝在被窝上，或者说已经固定住了，什么叫固定住了，就是上班了没办法，老板看着你的时候啊，可以把手机打开啊，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同样能够看到视频直播的青年说。最关键的是在我们背景刚刚还没换之前一直在闪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打开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点上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高速公路上堵车遇到的奇葩事儿。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是隆重的推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就是北京市青联的副主席，同样也是我们的青年舞蹈家刘岩老师。来，刘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刘老师刚刚在这个导播间的时候就跟我们聊啊，说我们这个直播间比较的是吧，比较的新颖啊，灯光打得非常亮啊。今天刘老师是这个我们这个嘉宾里面第一位坐上我们主播台的嘉宾。 哇，真的吗？ 真的， 荣幸啊。 对，我们这个嘉宾呢一般都是躲在小角落里接受我们的拷问。好吧，那刘老师，这个今天把刘老师请来了，当然刘老师是这个舞蹈方面的专业的这个老师啊。我们先来说说您最近做的事儿吧。最近好像是参加了两会，对吧？ 对，刚刚结束两会，政协的会议开的我觉得特别的好，也很严谨。然后那个会期这次我觉得与往年不同，长了一天。但我觉得真的是在政协的平台上跟大家一起学习。 今年政协都提了哪些提案，或者说有哪些这个在政协上的政策啊，或者政协上的一些消息能给大家分享的？ 我的提案是两个，然后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教育的，教育这方面我这次的提案的内容是提高幼师的工资待遇。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幼儿园的这个问题啊，北京市是压力蛮大。2015年开始了二胎的这个政策。反正我身边好多好朋友就有了第二个宝宝，我觉得是件好事。但是以市里整体的规划来说，那幼儿园的这个就是变得特别的紧俏，而且就要幼师的这种保障，我觉得是我这次尤为要为青年人来争取的。尤其这次我提到一个具体，就是说在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这个教师待遇上，我做调研就发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就替青年人考虑，大家要租房子，然后还要买车呀，然后包括生活呀，我就希望能够多一点工资给到青年的幼教教师，让他们工作生活都愉快。 好提案啊，好提案。其实我觉得这也对幼儿园的发展也是好事儿。 是的， 孩子们，这个你看，这幼师工资高了啊，孩子们也应该可以幸福的生活。 是的，你说特别对。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还有一个提案，是不是？ 还有一个提案是关注到残疾人出行的问题。我们知道北京的地铁现在都非常好，都有直梯啊，像我坐轮椅就很方便，然后在很多的地铁里面去乘坐地铁。但是这次这个提案是关于筛查地铁里是否还有没有完全100%无障碍。就说拿我自己做比方吧，我觉得相对比较方便，但还做不到绝对。所以这次这个关于无障碍地铁里的筛查和修补啊，我们说叫修补的工作呢，这次在这个第二个提案当中有体现。然后残疾朋友，我就发现乘坐地铁还有一类人群不方便，就盲人朋友。尤其在上班早高峰，下班就是人特多的时候呀、盲人朋友很难上地铁。这个我都会觉得说，不仅仅是比如说老百姓不关爱这个残疾人，大家都有爱心。你看我坐轮椅就是 打个简单比方吧，就是那个在人特多的时候，可能大家说，哎呦，看这有人坐轮椅，大家让让，就是反复把我送上地铁。但是盲人朋友与您的那个身体条件，尤其朝门的方向的时候，大家看是一样的。 嗯， 大家都很忙，都挤地铁，就会忽略盲人朋友。我有时候去参加很多活动，然后就盲人朋友就说，哎，到那个就是人特多时候，他们好几十分钟站在那个门口上不去，挤得上不去。我这次在这个提案当中有一个精细化的，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专门的工作人员辅助他上地铁，因为这么好的城建，这么好的北京市的，我觉得公共设施，盲人朋友、残疾人朋友应该跟大家在一起享受这个好的公共设施。所以这个提案里面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哎，这个提案特别好啊，你看真的是盲人，我们平时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对吧？ 是，尤其是在你想啊， 他不能一直喊说我是盲人，我是盲人， 对， 是吧？ 尤其在上班下班人特多，大家都朝一个方向，你甚至都不会注意他的眼睛， 对， 他能行动，他有行动能力，就会大家解说会忽略他的身体的障碍，甚至是看不到的，所以他就许久许久，然后上不去地铁。但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完全可以解决的，如果有一个人辅助他说，哎，大家让让让好吗？ 对对对， 清楚，我们一块走好吗？大家肯定哟，快，这个盲人朋友他很快就会上去，方便他出行。 哇，这个主意特别好啊。刘老师这个今年的时候也新当选了我们的政协常委啊，给祝贺一下啊，广大网友一起祝贺一下啊。如果在花椒上的这个网友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啊，这问了很多问题，比如主播怎么保持身材，主播衣服好漂亮，好喜欢主播，主播多大了，主播的衣服好漂亮，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还有喜欢吃西餐吗啊，这些网友们你们问的问题啊都很经典啊，回头我们可以一一的来回答。我觉得主要是看到了刘岩老师啊，因为这个主播应该是您坐，您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感觉让人感觉主播啊，所以说主播衣服好漂亮啊，好喜欢主播呀，主播多大了？主播怎么保持身材的？是刘老师确实有点瘦。好吧，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很多的目光，因为你看刘老师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就是因为坐在这个轮椅上的原因。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一听刘老师来，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从2008年啊我们发生这些事情以后啊，这10年的过程当中啊，如果现在再来看啊2008年，就是我们去做的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个事儿，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或者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其实每一年的心态都应该不一样，对吧？一开始2009年、2010年可能会有一些痛苦， 你说的特别对，每一年的心态都不一样。然后，距离2008年真是10年，受伤10年，但我自己觉得仍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喜欢英文里面一个词，better。最高级，我们那个也有，我估计那个网友朋友有那个上学的好多学生，最高级叫 best， 对， 我觉得 best 很好，但作为我本人来说，一直说 better 就很好，我觉得时间会真的改变很多东西，包括比如说2008年7月27号我受伤，现在10年的时间是不是到最好了？我不知道。但是我能感受到好一些， 就是越来越好。 对对对，越来越好， 这很重要。 是的， 那比如说你这个心态方面啊，如果说是2009年、2010年和现在应该也是不一样， 变化非常大。那我会觉得真的是学习啊，给了人很多，我觉得真的是自信。我受伤以后有段时间特别自信，就是忽然之间，原来能走能跳，然后能舞蹈哈，然后呢双腿不能动之后，就是作为女孩嘛，我觉得张悦你肯定特能理解我，就那个， 尤其是跳舞嘛， 是的， 还有肢体的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 但是2010年在2013年这3年的时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了博士，就是我又觉得说，亲爱的们，学习真的很好，真的很神奇，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变化特别大。我的导师冯康白先生也是现在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主席，冯主席那时候就跟我讲说，相信的力量。我都觉得说，读书时期不仅是研究了自己专业，它主要是让人变得 明白吗？真的是越来越好。 嗯， 学习真的很好，大家真的一定要学习。 是的啊，一定要学习。我记得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通过学习的过程当中心态就会有变化。 对 对，现在刘老师是博士后了。 对，在读，现在也是同时是舞蹈学院老师，但是也是学生，在社科院博士后。 嗯，那一开始你比如说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其实如果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不方便的时候，有遇到过吧？ 打个简单比方，有台阶，我的轮椅就会很不方便。如果没有别人辅助的话，基本上就过不去，对吧？然后呢，还有你比如说上下车啊，这些最日常的一些的问题，都会因为身体的障碍带来很多不便。 嗯。 但是现在呢，就会觉得说这些事情不会影响我的心情了。有一段时间会影响心情。 影响心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心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受伤那一两年吧。你比如打个简单比方，这有一杯热水，咱俩做完节目，我特想在外屋喝，然后但这儿有一台阶儿，然后我这杯热水无论如何就得在这儿喝完再过去，否则他就无论如何拿不过去。那这件事儿要是搁2009年，我就会很沮丧，我就会好像有种心理的上说，哎呀。连这个事儿我都做不了，我今后还能做什么呢？就是那种就会很自卑。但现在就会，比如说我就会想一些方法，怎么，比如说我这个腿上放一个板儿，然后这个水啊、放在板上，我滑轮椅拿到那边去，放在那儿喝，就会有一些小技巧解决了一些事情。但这个本身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就不会再影响我的心情了。我觉得这是很大变化。 所以说其实还是慢慢的通过这种学习然后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学习它不仅仅我觉得是学到一些知识，它很多时候还有我觉得真像张伟你说，就是让人的心态会越来越好。 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9:18，欢迎大家继续。哎，你看有网友已经直接说了啊，留言的声音太小了，为你打 call 什么喜欢留言，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二次元好声音，文艺范儿。 二次元，这词儿我喜 欢。好吧，如果声音小的话，我们可以让刘老师可以把这个话筒离的可以再近一点，哎，这样声音就可以大一点了啊。这个叫叮当猫三的网友啊，可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留言的声音太小了，喜欢留言。还有啊，很多的这个网友和我们互动。好了，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通过 FM98.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说是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来和我们的刘岩老师进行互动啊。先问刘岩老师一个这个06年，哎，她好美，06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很多的网友还问啊，说06年的时候上春晚的时候跳了那个舞特别的漂亮啊，三个人一块儿跳是吧？ 对，岁寒三友松竹梅。 对， 我跳的是梅。 跳的是梅啊，那个排练或者说幕后有没有一些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当时我觉得跳起来应该也有压力吧，因为毕竟是直播。 嗯，是的。 嗯， 那个因为大家在画面上看到，就是直播的那个画面看到是我在一个很弯弯的美的月亮上起舞，然后呢大家不知道我脚底下那个台子呀面积非常小，跳起来感觉很非常，因为它有点高嘛，然后呢那个高高的台子， 但是看起来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 对， 是在一个弯弯弯， 因为它是从下往上看嘛， 对， 嗯， 而且那个舞美做得很好， 嗯， 就看起来只是一个弯月亮，但实际底下有一个高台， 嗯， 面积又特别小，所以那段舞蹈完成起来，除了舞蹈方面的这个技术，就是它在这个平衡感上真的是有难度的。 嗯，那排练呢？要排练多久？还是一开始就有这个计划，还是最终就是后面才临时安排这样一个舞？ 精心准备的。 嗯， 因为这支舞蹈与另外两个特别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老师和谭媛媛一起来完成。 嗯， 当时呢我是因为他们俩都比我大， 嗯， 都是10岁10岁这样的年龄啊，然后之后我呢属于最年轻的一个演员，所以我应该是很早很早就进入排练。 嗯， 那杨老师和谭媛媛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不同的舞种。 嗯， 杨丽萍老师是民族民间舞。 嗯， 然后谭媛媛老师是芭蕾舞， 嗯， 是中国古典舞。 嗯， 然后呢我又属于比两位老师来讲话是晚辈儿。 嗯， 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早就进入排练。大概真的是有几个月，然后我们一起周期排练，然后最后再合成， 嗯， 这样。 好，效果非常好。 嗯， 反正就是我们看完以后觉得特美，怎么能这样配合呢？ 杨老师那一段时间我有印象，就是他在演那个云南印象。 嗯， 然后他每次都是风风火火的来。 嗯， 因为云南印象在演出嘛，那春晚这边的工作也是很忙的，杨老师非常勤力，那时候是保利剧院派到春晚的现场，央视的那个一号演播厅一起合成。所以那段日子觉得忙碌，但是很好的回忆。 哎，如果跳完以后会有人就是在路上啊或者什么认出来你吗？ 春晚真的是挺我觉得受老百姓喜爱。 嗯， 那一年春晚结束之后，就有很多人就是渐渐开始熟悉我。 嗯，哎，是吧？ 是跳舞的那个女孩。 对，嗯，跳那个舞的，就是那样的。对，啊，如果晚上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哎呦，这连续刷屏啊，这叮当猫啊，叮当猫连续刷屏在我们的花椒上啊。那个，其实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节目叫《挑战新歌声》，等着让刘老师过来给我们。对吧？ 对啊， 展现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这个表演区啊，晚上的时候会开啊，灯光特别的闪烁，可以跳各样的舞蹈，各种各样的舞蹈。话说回来，在2008、2007年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准备这个奥运的这样的一个彩排。我们来回忆一下吧，2007年的时候接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吗？ 对，2007年底，然后就是 当时是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场景接到的呀？ 打电话呢，就说让我参加，这个这样的一个表演。然后之后呢，有一支独舞，就是作为我本人来说，反正现在印象还挺深，接到那个电话很高兴。 嗯，然后就开始排练。我记得是在鸟巢是吧？ 对，是的。表演是在鸟巢，排练的话那就是很多场。 对，那个舞也是自己编的吗？还是 有专门的编导来？ 啊。所以非常遗憾啊， 是非常遗憾。 不过我觉得还好，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也是，就是我认为比原来还要好，是吧？ 嗯，谢谢张悦鼓励。我觉得一直跳舞也很好，但就身体受伤这件事情，我觉得说，因为它毕竟改变了我的身体的状况，那我只能就真的是接受现在轮椅带自己，然后呢。更多的时候去努力让自己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就还是用那个词更好一点。那现在对啊也很好啊，在北京舞蹈学院做老师，然后同时在中国社科院读博士后，有着自己的基金，留言文艺专用基金，资助162个小孩在学跳舞。就是比如今天早上咱们俩在这聊天，今天晚上在瑰丽酒店有一个 fashion 的一个 party， 然后 有曾凡志啊，然后我也会去啊，然后还有这个王中军啊、万宝宝啊，那很多海清啊、Star 大家一起，是一个慈善晚宴。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很忙碌，但也很丰富， 是啊，所以我觉得，给青年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和例子。就有的时候，不管是在台上跌下来，还是从下面一直在往上走，都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一种领悟。我们来说说年轻人的那些事儿吧。我看到好多网友跟我们回忆说，想让刘老师来说说自己在北五上学的时候的回忆，一下自己在北五上学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儿。 我老家的摇篮，我现在呢就是。 您开始上的时候是初中就开始吧？ 就是小学四年级。 哎呀， 小学四年级考上了北京小学，十岁嘛，然后就在那校园里长大的。 哎呀，那你算算现在对吧，得有30多年了啊。20多年了。暴露年龄了。那个在学校里的时光是非常美好的吧，因为现在我们的收听的群众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明白。学校的日子我觉得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大家要珍惜，就是特别单纯，然后我觉得也有各种辛苦，因为是大学生，你们也挺辛苦，这点我自己是经历过来，我知道。但是与后面你去工作啊，还有我觉得往下的日子来比较的话，大学生活太美了，太美好了，这种感觉，天天也会觉得有点累，这个老师我不太喜欢。但是就是说，现在回想，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小牢骚，然后很文艺的感觉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美好。因为工作当中就会有很多时候你与人打交道啊，然后之后你可能不能老是那么小我，你要顾及到方方面面啊等等，那个就会真的很辛苦。但大学生的时候就比较 是 自我，特别棒。现在你们是最好的时候。 哎，在大学校园里。你像北五那个时候的大学校园还是在就是海淀那个地方， 对，就在民族学院对面。 我们比较关心女生宿舍在什么位置。 你真幽默。女生宿舍就是宿舍楼那边应该的话，靠北侧的这边就女孩，这个南侧南边的这靠南门这个都是男生宿舍。 那时候那个魏公村还没有发展起来吧？ 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 对，很多这个小吃什么都没有。 对，那时候，哎，你还真说对了。那时候感觉吧，周末就是去魏公村，买那种各种的小零食，然后有时候就去买洗发水啊，护发素啊，然后这样就有一个出行的一个理由。然后沿街边呢，有特别多，比如说一会儿买个炸鸡翅，因为跳舞的时候吧，就。嘴特别的爱吃东西，然后各种冬天糖葫芦啊什么的，就特别，现在想想真的小小清新小美好。然后再远一点呢，就去双安商场双安商场买东西。 那你得是坐一路公交，或者说走着过去吧。 那时候也就是跟同学在一起叫什么，就合在一起打的，明白吗？就我们几个女孩周末说好，哎，一起去哪，那你就。平均一下，是一起坐车 AA 制。 AA 制。然后这样打车回去，然后再大包小包的回来。然后再打车大包小包回来。 对。 哇，这但现在做了老师以后，再和现在的学生打交道的时候，其实心态上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吧。 对，就是现在在做老师跟大本的学生打交道，我就觉得说，但是我觉得还是如同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时光都是好时光。但我有时候还特别想提醒我的学生，就是说要多思考。我有时候还真挺着急。 好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因为到9:30整点报时的时候了，然后回来我们继续和凌渊老师聊。 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 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2:29啊，41秒了啊，很快就过了20秒啊。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刘岩老师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聊聊关于青年人的事儿啊。刚才我们看到网友有人说，哎，刘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啊。啊，这本书写的是专业方面的内容，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书吗？我打住，先出的英文，后出的中文。 14年出的中文 ，合着咱们这 去年是英文，啊啊 啊啊！14年出的中文， 啊，去年出的英文，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先出的英文，后来我们给翻译回来的。啊，这个专业书是就是跳舞的人应该基本上都能看懂吗？还是说是比较 实际老百姓也可以看得懂？ 哦。 啊，你找这个类别的资料，这本书就非常全 啊。就比如说，我要跳这个，比如说凤凰传奇的一首歌的广场舞，然后我就可以在里面找到，是意思吗？ 那个是群文艺术 啊， 这个是专业 艺术 专业类的。比如说，你说，哎，刘岩，我们最近那个台里要联欢，然后呢，那个女同志们、女孩子们要跳一个古典舞的这个舞蹈 啊。 哎，这个手型吧，我们就不太清楚怎么弄， 啊， 就拿来这本书，你会发现，哎，这个手型叫兰花指， 哦， 这个叫单指，这叫剑指，哎，这就要掌，就是在这里面全部都会有， 嗯。所以说，就是其实是一个半专业类的书，大家看完就基本上能懂了， 懂 对喜欢舞蹈的 为什么要出专业书啊？您这，哦，对，您是搞专业的啊。其实很多人，你看网友都说了，说很关心您出生活方面的书。第一本出的是专业的， 第二本仍旧我还是出专业的 啊。 那个实际很感谢很多出版社一直在邀请我做，比如说像刚才讲到生活类的，然后包括分享我自己，他们认为就是说特别给大家力量的那个励志方面的一些我的体会的书籍。但是我呢，特别的希望网友还有听众朋友能谅解，因为要是四个小时，我觉得我大家都很忙，我也是，所以我现在的写作的时间多数集中在我自己爱的舞蹈方面的研究的这个工作。我要这个写作时间我多数都给到这一边。如果我完成一个我们说啊所谓的自传，说比如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关于我生活品味的一个书，可能会占掉我一些时间。这个呢，现在作为我来说，我还真抽不出时间来。 而且我们那个，我们这字还没字完呢，怎么赚呢？对吧？ 我主要是现在的书，基本上我觉得都会写我研究的舞蹈的事情。 刘老师，最近你在忙一些什么？我听说还在做这个基金会方面的事儿。 我们持续资助身体有障碍的残疾孩子和孤儿学习舞蹈 啊。 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我自由学舞蹈嘛，我就觉得说，艺术对于一个人不仅是培养你专业，就是它会对一个人的太多的方面带来太美好的世界。我特别想把这样的美好带给这些弱势群体的孩子们。 哎，有这个先天就有天赋的那种吗？应该有啊， 有我们 就可能虽然有一点残疾，但是还各方面这个协调性啊。 我资助的身体有障碍的小孩大部分是聋儿 啊， 所以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是非常好 啊， 所以好多小朋友是跳起来特别的好，活泼而且那个特别美， 是有韵律的，但是他听不到，怎么去给他指挥吗？打拍子。 我们的留言文艺专项基金这些老师就特别有爱，他们就还挺细心的，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方式与这些小孩儿打上沟通，然后呢让大家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其乐融融的学习，就非常好。那我听我们老师讲，他们在很多时候就会比如说让小孩模仿，就跟着跳嘛，这样子比较容易学。还有呢，老师会给他们手的指挥，比如说5678123，小孩就跟着跳 啊， 所以就是节奏感是蛮好的。 也就是说其实是还是很好学的哈。 是的是的。 孩子们学起来，这些孩子们大多数是每一个全国是选出来的吗？还是说我们去专门去一个省？ 我们就做了北京市的 啊， 北京市的，因为我觉得做公益有一点我觉得实实在在的。留言文艺专项基金有一定的，我觉得说关爱我们的这种资助我们的不管企业也好，还有我觉得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们的资金量有限，我们就实实在在做北京地区这些需要帮助的小孩儿，所以我们现在就做北京的这些孤儿和残疾的孩子， 大概有100多个， 162个。 那是长期的吗？还是说？ 对，长期，每周都有我们基金老师去到他们的所在的，你比如说龙儿学校，或者他们在比如说在回龙观那边的一个机构住了一些孤儿，然后我们的老师周六就去到那边，下午给他们上舞蹈课，这样每周六或者每周三这样固定的。 那最终会有演出吗？我们好想去看。 有啊，每年实际龙儿康复中心都会有一个就是大小朋友的大 party，然后他们就会带有各类表演，他们也有就是比如说舞蹈啊，还有就是他们演各种东西，那小节目可好了。 那我因为我们有一个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也想招募一些志愿者，然后青年志愿者去那边，然后帮助这个我们的这些孩子们一块儿啊。 好呀， 是吧？ 对，我们建立联系，那个你们参与进来好吗？ 对，我们参与进来，然后我们好，对， 号召 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对吧？ 对， 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这儿有一个。 好呀，这个太好了。 对，然后一起去。除了这个以外，还在做一些什么方面的事儿呢？ 实际过年前就是春节前就很忙，今天在你这儿，然后呢可能过一天又要录什么某电视台的晚会，就是因为有一个单独的舞蹈，是我去年一个作品，叫英文名字叫 Monana， 然后中文名字叫你好明天，然后之后呢就会在春节期间播出，然后呢往下都会有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因为都是春节期间有一些，对，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会有很多录制， 所以最近就是排这些工作比较多 啊。我还这个比较感兴趣一个事儿，就是最感兴趣的就是如果坐着来跳的时候，其实是上半身的肢体舞比较的重要。 比如说这个你好明天，我那个后天要录的这个舞蹈，他我因为我自己做编舞，然后也是自己表演，那我的设置，因为我坐在轮椅上，我就会给自己一条很美的白色的礼服，然后呢高高的领子立起来，然后手臂是露出来的，然后腰身很紧，但这个裙子跨一下，就是有时候摄像师说哎刘岩你看这个镜头很好，我说怎么呢，他仿佛看不到你的轮椅啊，就是我就会设置就是这样跳，就是坐在这儿跳的一支舞。我特别希望给大家带来，我觉得励志同时，那舞蹈本身就它就是从一个唯美出发就好了。我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些舞蹈创作是这样的， 就是感觉就是通过这个坐着也可以表达出来这种艺术方面的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美。我觉得是很好的。我的轮椅固定在一个点不动，然后呢开始舞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舞蹈的方式。非常好。 我还记得就是很早之前的时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主持人，然后他是一个盲人，然后他在这个他做晚间节目，哇，做得超棒，就可能看不到自己的稿子，或者是看不到自己的这个一些东西，但是他通过闭着眼，然后一直在只可以摸到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推子，就是把它推开以后就可以说话， 明白 啊。然后这个平时的时候就放着电乐，然后晚上的时候做的这个节目也特别的好。刘老师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吧，因为很多的青年人，其实我们青年委员做到了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好奇，说青年委员都是我们的青年人的榜样。其实各行各业每个人在做自己分内的事情的时候，也是给青年人一些很好的这种例子吧，很好的这种分享。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在工作就业方面也有很多的不开心啊，甚至说其实有些人他可能在工作当中刚刚参加工作，或者说是在大学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回来以后工作以后又成了那样的一种心态。刚才我们在导播间还在聊这事儿。 明白。特理解。我呢在这儿，因为虽然在这儿可以跟张悦聊天，但是实际这个时间蛮宝贵，所以我浓缩俩字先送给大家，就是坚持。 坚持。 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我本人来说，我也有这个经验，就是说特别容易在某种情况下就被所谓的困难，或者说被别人打击了一下，或者有些事情打击了我，我就放弃了。但这个就很可惜， 很可惜， 非常可惜。然后呢我自己会觉得说，有很多时候如果你要是坚持下去吧，哎，没准儿你就是这里面的最好的，因为有很多人都放弃了。拿我自己说吧，我就觉得说实际在受伤之前啊，我一直比舞蹈比赛嘛，就是去什么全国舞蹈比赛啊，CCTV 舞蹈比赛啊，然后之后呢各种啊大型的全国性的比赛，那个训练是非常苦的，非常苦。我们一支舞蹈，尤其专业类比赛舞蹈，大概五六分钟样子哈，那个练习啊，真的，我觉得真你们常人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是对自己体力各方面一个巨大挑战，包括我觉得心理，然后还有很多的方面。但是如果要是说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哇太苦了，我不去比，那后面全国舞蹈比赛金奖有可能是我的吗？真的完全不可能，好吗？你 好，这个 对，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因为比如说就那种小侥幸不能有，说哎呀天哪这事儿哎怎么办太累了，你要你没去坚持，接下来你说哎呦他怎么行啊，是啊，他承受了你没承受那个点呀，你想过吗？ 您倒每天养尊处优的挺舒服的，那好事能在你头上吗？那不行，天天被窝睡觉呢。 被窝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花轿 APP， 搜索活力酒吧来看我们节目，这也非常重要啊。下回有人在说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老窝在被窝里睡觉，你说我来看青年说呢，我 在学习， 对，我在学习。哎呀，跟刘老师这聊天真的太有意思了。这个我其实这个话说回来啊，刚才您说到辛苦了，11岁您就过来了，从这个老家啊， 是 啊，11岁过来，小的时候其实应该很想家，在11岁的时候， 每天哭， 都想一个女孩子，你看11岁那么小就来到北京，而且还对吧，遭受这样非人类的待遇，天天在这练舞。 是的， 最想的时候会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 我真不瞒你说啊，也不瞒大家，我每天晚上哭，就哭睡着。因为那个白天训练嘛，集训课啊什么的，毯子功，那时候叫毯子功。你看我现在也不算胖子，小时候也很瘦。毯子功是什么？就大家那个就是跟头把似的那个，侧手翻吧，前空翻吧，侧空翻，就练那些。这些力量型的动作我很差，我做不好，很累。然后呢，老师又挺严厉。每天那个结束各种训练以后就挺累啊，特委屈，还没人说。不像现在有微信啊什么的哈，打电话就挺乖的，在那排队给家里打电话。那回到宿舍以后呢，自己临睡前就特别想家，我估计好多小朋友都能理解我。那你们现在一回家都有妈妈爸爸，那时候我可没有。然后临睡前就特想家，就哭，一直哭哭哭哭睡着了。 就经常是。对吧 ？Every day， 这也没感觉，这我估计这眼睛那么大，就是因为困，这小的时候练的是吧？ 那时候，反正我不知道，我那个现在回忆起来，就每天晚上都会哭哭鼻子。那个我小时候我奶奶特疼我，我跟我奶奶长大，我妈我爸那时候特忙，我爸爸法官嘛，妈妈医生，然后特忙，都上班，奶奶带我，然后之后呢，奶奶越疼我吧，小女孩嘛就特扭捏，特娇气，我姑姑就说，哎呦，这刘岩就是一个哭吧精，我姑姑特爱哭，说你这多愁善感，是不是看着花谢了你要哭啊？就说我情感特丰富，所以我在想那时候想家，可能女孩子嘛比较软弱，就是唯一表。就释放自己途径就流眼泪，所以每天晚上就哭。 第一次获得奖项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我大学奖项啊，哎呦，那附中四年级，附中四年级那特很小的 啊，那奖什么奖？ 这个叫桃李杯。那个学舞蹈专业的小孩子都特别的宠，就是希望能参加这个比赛啊。那个时候是桃李杯学院的之间的一个比赛，然后我代表北京舞蹈学院区，我们那一波有3个女孩子，那是你明白吗？就是 优中选优啊， 最优秀的。然后我们去到广州比赛那一年，然后那一年拿的是 附中4年，应该是14岁、15岁。 哎，那个时候。跳了一个节目叫瓜妞，就是小朋友在种瓜的感觉啊，特别可爱的一个舞蹈。然后之后获了优秀表演奖，还挺好的 啊。这个是这个人生中啊跳舞的第一个奖。 对。 然后这个现在后来陆陆续续很多大奖。 对，真的是拿了全国应该都好几个重要比赛的金奖。然后还有我自己会很看重那年在文华大奖舞台类的同志们都会了解这个奖是咱们国家很具有一定级别的。最让我觉得欣喜，就组委会承认我是我拿了 double 双料，就是我两，因为那一年我跳参演的3个舞剧都在那儿比赛，两个给了我这个叫文化表演奖，就等于是两个文化表演奖，就那一年就觉得就忙碌很好，就很欣慰的感觉。 那是一支什么舞啊？还是说是一个舞台 舞剧《黄道婆》和《红河谷》？就这两个舞剧在那比赛。 那是几几年？ 2007年。 2007年。 2007年。 哇。我们对08年之前和08年之后的节点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网友还说啊，叮当猫说今年看过啊，这个刘老师的摄影展啊，是自己的摄影吗？还是？ 是刘彦文艺专项基金的一个摄影展，叫《天使的微笑》。 嗯 啊，《天使的微笑》，然后 那是拍的孩子们吗？ 孩子们都是我们资助的小孩。 啊，在这些小孩当中，有没有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一个小孩，他叫范杰。 嗯， 然后呢，他是个聋儿，然后我们资助他跳舞，好多时候我就会被他感动。 嗯，为什么？ 就他特别的爱舞蹈，虽然他听不到，但我每次在他跳舞那过程当中吧，我就能，你明白吗？就会发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那个困难，但他还不惧这些困难，就那小男孩嘛，能明白吗？就这不算什么，但他继续舞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力量，就我会在他身上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可贵， 嗯， 所以我会被他感动。 啊，他多大了呀？ 现在十四五岁吧。 现在十四五岁。 嗯，他现在人在四川了，回老家了。他是四川人，在这边，因为他耳朵那个听不太清楚，然后他在这边上学，上那个聋儿学校。他学语言一段时间，他就回到当地了。那但是他在北京的时间，我们都资助他学舞蹈。 好吧，今天跟刘老师聊了很多啊，时间也到了9:51:07啊，这么快又多了30秒钟啊，很多的这个网友也和我们进行互动，我看到微信上也有很多网友和我们进行互动，觉得时间不够，但是我觉得9:51的时候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吧，等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把刘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让刘老师其实我们晚上的节目是那种嗨的，特别嗨。然后这个边唱边跳啊，一起来互动吧，也希望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啊，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剩下的一些节目，有时间的时候再邀请刘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吧？我是青年张悦啊，每天的早晨的8:00到10:00啊，如约和大家见面，一定要锁定北京青年广播剩下后面的节目吧，好吧？我们先进一段歌曲以后，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笑声。